要寻妻术哎，女人要的是这个，你老凶啊你啊，你偏偏搞这搞那个，对，你懂吗？哎，圣经是超越任何的心理学家，什么婚姻辅导员都不如圣灵厉害。圣灵最懂得男人女人的心理，所以这段圣经就包含寻夫术跟寻妻术，你知道吧？你知道女人要什么？女人就是要爱呀！你尽管讲吧。我在台湾以前有一个人叫赵宁，台湾来的人可能知道这个人。他50岁没结婚，在台湾号称为最有身价的单身贵族，50岁没结婚，长得漂亮，口才好，又有钱。哎呦，这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因为够老了，50岁，所以任何大龄剩女都可以，幼龄也可以，对不对？所以他给通知，从49岁以下到25岁，啊，不显老。哎呀，等啊等，还最后他结婚了，他娶了谁我不知道，但是他很短命啊，他后来不到60岁吧，60岁左右就过世了。所以他过世的时候孩子很小，他有一天主持一个节目，我通常不会看这种什么节目，偶尔这样，因为台湾我也很少去，我也不常看。哎，有一天就正好看到了，就正好看到了，一直就有灵感，有圣灵感动了啊。他主持个节目，刚扫过去看到他主持个节目，他一个标题嘛，女人女人。我想赵玲还没结婚，你懂什么女人啊，还开一个专题讲座叫女人女人，我就很好奇的停下来看看他讲什么东西啊，对。那你知道苏格拉底说了，一个人只有结过婚才有潜力做哲学家。赵玲是没潜力的，没结过婚，他搞什么女人女人。那当然了，苏格拉底还说过另外一句有名的话，他劝所有的男人一定要结婚，一定要结婚，因为有可能第一你娶到一个又漂亮又年轻又哎呀好好的老婆，这是你一生的幸福；第二个可能性，娶到一个老婆又丑又凶，恭喜你，你已经成为哲学家了。所以不结婚不行，结婚要不然成为哲学家，要不然就成为有一个漂亮的美娇娘做老婆，你不结婚两个都没有。对，那我可是结婚40几年的，那不能做哲学家，做什么神学家呀，对不对？那我想为什么要结婚？我当时单身的时候读大学读到这句话说打心里都不服气，为什么结了婚才能做哲学家呀？等我结了婚以后我会笑一笑，苏格拉底毕竟是一代哲人啊，没有结过婚不知人间疾苦，不接地气还做什么哲学家呀，对不对？所以结过婚你才知道，我就相信孟子就是这样的哲学家，这写出那种千古名言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然后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弟兄们，结了婚就会这样子的啊！你结婚娶个老婆，她会劳你筋骨，苦你心志，饿你体肤，她心情不好罢工不烧饭了哈，然后行拂乱其所为，你想干啥的不行，罢免，那就完了，否决。有胆就把他娶过来，所以难怪很多男人就恐婚症。那孟子一定是有感而发的，不写出这股千古名言，没结过婚的孟子会写出这种话吗？不可能。所以啊，圣经中讲了一些话呢，哎，很有意思。赵灵讲什么女人女人，我就多看两眼，哎，很有意思。台上大概40-50个男士都是嘉宾，穿完全一样的黑色的西装黑领结，肯定这40-50个人呢，这个电视台的出场费没给钱就给人送了一套西装，全部一样的衣服。下面一个女嘉宾大概4位还是5位啊，后来她介绍我才知道，这40-50位呢要回答赵以林的一个问题，简单的问题，然后这些来嘉宾的女嘉宾呢要回答她的问题。好，她的问题很简单，我只有一个问题，要今天你出门要上班了哈，老婆跟你讲，哎，老公，我跟你讲，我有个要求，从今天开始，你每天要跟我讲一次，我爱你。好，老婆下达指示。好，各位男士们，你同意吗？那每个台啊在这里， 他有个红灯、绿灯、黄灯啊。你同意？你说好，我每天讲一次，按绿灯。你说我不同意，按红灯。如果啊，我不知道同不同意，黄灯。啊，每个人按一个灯，所以四五十个人就乒乓一按，那这边就有红灯、绿灯、黄灯，一看就知道他赞成不赞成。然后一按完了以后，立刻电脑统计出来，86% no 红灯，不讲。6%的时候 yes， 剩下10%左右的时候黄灯，就不知道不置可否的。哇，台上一片红的嘛。然后赵林就开始随便问一个老子，你为什么不讲啊？哎呦，结婚老夫老妻了，还一天讲一次，我爱你们，肉麻，肉麻。下面的女嘉宾她随便问一个，你不管跟老公讲过这句话没有，你心里如果你老公每天跟你讲一次我爱你，会觉得肉麻？才不会了，我睡觉都会笑的，他就是叫他讲都不肯讲的，我不会肉麻的。哦，上面说肉麻，他们说不会，就男的说肉麻，女的说不会。哎，再问一个年轻的，这个年纪轻轻为什么不肯讲？好，我讲3天他就嫌我烦，闭嘴，他叫我闭嘴，会吗？还在问那个女嘉宾，你会吗？才不会呢，他多讲几次，我心都酥掉，就巴不得天天讲，怎么会叫他闭嘴呢？再问一个，我就发现男女有别，男人想他想，哎，我讲他一定会怎么样？哎，女人说才不会呢，哎，你就不知道女人的心。后来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次神学院办一个小小的夏令会，那个教会办一个夏令会，那个台语教会，台湾来的，那教会人不多，只有40-50个人吧。那么刚好那一次也有讲到这段圣经哈，然后中间下午有个专题题目叫做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我们就把弟兄姐妹分开，那教会里面没有单身的，全部结婚的，弟兄跟我，姐妹跟师母啊，所以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老婆不在场，我们就敞开心讲真心话，老婆没偷听。那天对弟兄们我就讲了，哎，我看了这个节目，赵林做这个节目，然后这个发现，哎呀，男女有别，这个这样讲那样讲，我倒来试试哈，我不用赵林的方式，我只简单问，我们在座这些弟兄有年轻的，有老的，有结婚2-3年，有结婚30-40年的哈。我这样子哈，我用倒过来问，有谁常常跟你老婆说我爱你的？举手。20-30个，大概5-6个、30-40个这样。哎，举个手。那有哪一些是从来不说的？那剩下就是偶尔说说了哈。所以说了4-5个，从来不说的有没有？10几个，差不多一半的，从来没说过的。他其中一个刚结婚大概1年多的哈，差不多30岁吧。老的我就不算，因为中国老人家是很少说的嘛，对不对？爱你在心口难开的，不讲的嘛。那老的不讲，那我也可以了解。那这个30岁才刚结婚1年，他也不讲，我有点不太相信了。我说你从来没讲过，没有。你求婚的时候讲过吧？没有啊。你求婚也没讲过，你有求婚吗？我没有啊。没求婚，她嫁给你了，对？没求婚，那怎么结婚的？他说：“我们在一起已经 hang out 很多时间了嘛，有一天在一起吃面嘛，然后就跟我说，他的太太，哎，我看我们差不多了吧？不是，是那个男的说，哎，我们看我们差不多了吧？他没说差不多干什么？然后他太太说是啊，然后就开始办婚礼了。”就这样子的，我还有点半信半疑。那你真的从来没说过？没有，结婚前都没说，没求婚，那就结婚了。结婚以后也没说过，尽在不言中。我说，那你真的心里爱他吗？我说，是啊。那你从来不说？不说。那你做点什么表示吗？我带唯一的表示就是，我每天回家都会割草。每天回家割草，干嘛呀？而且草又不是每天长，干嘛每天割草？我 literally 是每天割草的。冬天下雪，当然没草割了，否则我每天回家就是割草。我老婆也骂我神经病，干嘛？昨天才割，还来不及长就割了，又割了又割了。他就说说不出来呀，那昨天干嘛去割草呢？ 自我虐待呗。说每天割草，那夏天在 Chicago 哎，割草也是满头大汗的。割完草，一边割的时候，这么走啊走，心里在想：我不是爱你，我干嘛要割草啊？然后每天走一步，心里在想：我爱你，不然干嘛啊？我真的是有点不太相信啊，这有点太夸张了吧？哎，说着说着，那场时间到了，就结束了。然后我一出来，在走廊就碰到他太太，我太太叫到旁边来，来，你知道你老公刚才招供了，他讲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我跟你对对口供，来，他说还没跟你求婚你就嫁给他了，对啊，没求婚你就嫁了，对啊，那你当时怎么办婚礼的？那天在面馆吃面呢，他就跟我说差不多了吧，我说是啊，都那么久了，我们就办婚礼了。我说你老公也这么讲的、啊、哎呦还口径一致啊，哎呦这么回事。然后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他爱你，没有，你知道他爱你吗？我知道。他从来不说，你怎么知道？哎呀没说心里也有数嘛。然后他说他做一件怪事，他每天去割草。对呀、啊、我就说你哦真的是有毛病哎，昨天又割，怎么今天又割，明天又割，每天割，每天割，每天干嘛呀、啊、怎么问都问不出来。我就跟他太太说，你知道吗，你老公说了为什么去割草。他太太眼睛瞪很大，真的告诉我，告诉我什么秘密，他为什么不去割草呢？我说哈，他刚跟你他讲的跟你刚所说的两个口径都一致，我想他不说谎的，他是真的这个意思。他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去割草？他爱你。他爱我，爱我干嘛去割草啊？他说不出来啊。他说他每走一步路心里就会说一次，我爱你啊，我爱你啊。啊，他那时候，你要早期二三十年前，那时候还没有 没有什么 MP3 CD， 没有了，就是 Sony 的一种 Walkman， 你知道吗？迷你型的磁带的那个播放机、录音机。所以他每次因为歌手声音很大，他戴个耳机，好像听音乐嘛。他说：“我以为他推着音乐摇摆呢，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不是，我说不是，他每一步都是我爱你哦，我爱你哦。你看他太太那个表情。好感动哦，老公为了爱他说不出来，跑去割草，而且每走一步就讲一次。那个太太那种表情啊、哦，我想那天回家一定有好戏可看。哦，可怜的男人呢、哎，有这种人，所以叫男女有别。所以这个圣经啊很有意思。第一，动词22节是从21节来的。所以前面妻子顺服丈夫说了几次，如果照我们的翻译来讲哈，一二三四，四次里面两次不算，就两次。然后呢25节开始丈夫爱妻子讲几次，如果我记得不错6次。而且丈夫爱妻子是用基督做榜样，如同基督爱教会，对不对？那顺服呢是什么？教会顺服基督，人跟人比还容易吗？你跟基督比，哎呦，所以对丈夫来讲是比较高的，比较难的。但是我说有个彼此顺服、彼此相爱为这个起点，谈到夫妻关系，绝对不是一面倒的。妻子是无条件的顺服妻子，这个妻子无条件顺服丈夫为起点，它是相互。那同时呢？这个顺服哈，其实也是这样，顺服没有高低这个阶层的关系。我们所相信的，我知道张牧师最近在讲那个使徒信经嘛，啊，也包括三位一体嘛。什么叫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同荣、同地位的哈。圣父不比圣子大，圣父不会比圣子早，时间上是同时的，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是耶稣基督顺服天父，所以不是因为他矮一截他不得不顺服。我们当兵的时候，当官的就命令小兵啊，他必须顺服，因为阶级有比他高，你不能不顺服。所以妻子顺服丈夫，正如基督顺服天父，不是地位高低，这就是我跟美男浸信会不一样的地方。美男浸信会是认为女人就是比男人低等的， 所以创造的顺序，女人就是该顺服男人的。I don't agree， 我不认为圣经有任何依据。那有，所以美兰基金会的观点是这样：家底是怎么样呢？当神老大了哈，神、丈夫、妻子、儿子、狗，一条直线的。我们该顺服神没有话讲，神，然后丈夫、老公、妻子、儿子、狗、猫往下一直排。我不认为如此。身上的观念，我认为更合理的是什么？神在上没有错，是三角形，神、夫妻彼此顺服，彼此相爱，平等，正如基督与父神平等。腓立比书第二章，不与神为，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就必须抓住的特权，反而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就是真的顺服。所以妻子顺服丈夫是在这种平等的地位下甘心的顺服，甘心的舍己。可是也在这一点下你会看出来，你说丈夫什么时候要顺服妻子啊？往下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爱教会舍己。看到没有？舍己，舍己的爱，那不是顺服的另外一个同义词吗？所以如果你们家里从做博士生毕业了，做博士后，博士后是高级廉价劳工，然后终于有个正当的工作了，薪水好一点了，现在该买第二部车了，然后再讨论买第二部车买什么车呀？那丈夫做梦了，梦了好久了，红色法拉利跑车啊，买红色法拉利。那老婆通常就比较 practical 一点啊，我们买黑色的 SUV， 然后呢，婴儿车也好，孩子接接送送比较方便，比较大，买跑车来。好，争执不下，老公就搬书以夫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圣经说的好，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我说买红色法拉利，别跟我争了。姐妹，我给你一个一招毙命的法宝，你就搬出二十五节。圣经上也说呀，丈夫要爱妻子啊，为妻子舍己，你就把你红色法拉利舍了，耶、那就完了。舍己的爱跟顺服有何不同？把你最心爱的红色法拉利舍了吗？它跟顺服有什么不同？换个词儿，对不对？所以谁说丈夫不需要顺服的？但是也一样啊，我没有说单方面呢。那为什么只说妻子顺服，没说丈夫顺服呢？哎呦，现在二十一世纪，大部分的丈夫都已经很顺服了，不必说了。就是妻子不服，懂吧？是要耳提面命。那为什么不说妻子爱丈夫呢？他已经又帮你煮饭，又帮你烧衣服，做了所有的事情，那个一大堆，还要说吗？他已经很爱，就是老公。是鸭子嘴巴硬，不肯说不肯做，所以得六次的提醒，你要爱妻子，要保养，要顾惜。买了部新车，每次给新车打蜡，都忘记给老婆打蜡。对，哦，爱护车，不必讲，都会没人打蜡打蜡，还老婆没打蜡。而且你注意看，我说圣经圣灵可是最高级的心理学家，我告诉你，超过一切的。那有些圣经读起来真的有点点，我自己读起来都有点，哎，这什么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嘛哈，耶稣基督，他爱教会嘛哈，他用水借的道把这个教会洗干净，成为圣洁，献给自己，好像心腹一样嘛哈，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教会没有皱纹啊？什么叫教会没皱纹呢？没有玷污，我可以理解；教会没有皱纹，要知道我可以了解。下次我们来学校教会可以办一个，比如母亲节啊，我们试试看来办一个，或者父亲节也可以啦。我们办一个，应该是父亲节就更好吧。最佳丈夫奖，哦，哪一个丈夫最好？这怎么表扬呢？我教了一套方法，根据年龄组啊。40岁到50岁，50岁到60岁，什么几岁分组哈？然后把姐妹上台。如果说40岁到50岁的姐妹一排，然后检查什么？检查姐妹的鱼尾纹。皱纹越少的，哎呀，丈夫爱，丈夫爱老婆，爱他老婆没皱纹，不需要化妆品，最佳丈夫。那我告诉你，认得师母的哈， 圣母没有鱼尾纹呢。哎呦，爱够了，大概是他从来不用化妆品了，然后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呢。我老婆为什么没皱纹，我怎么知道？反正就是没有。那反过来啊，才30多岁的老婆啊，哎呀，皱纹满脸，你想也知道，在家里怎么虐待她的。这个老婆才几岁呀、啊，满脸皱纹，可见家里哼，不知道老公怎么样的虐待她的。所以，圣经上为什么对这边讲不对那边讲，它有一定的道理的。一方面是提醒你该做而没做的，丈夫应该用各种方式表达爱，却没有表达，所以他要提醒。另外一个，这个东西刚好是对方最迫切需要的，姐妹们、太太们最需要的是丈夫无穷无尽、无数次的各种方式表达他的爱，这是寻妻术，而丈夫却吝于表达，他不肯表达。说像那个弟兄，宁可去割草也不讲。那我割了好几年，老婆都不知道干嘛去割草呢？哎呦，终于讲破了，然后是这样，那干嘛？换一个方式好不好？别割草了。你真的讲不出来怎么办？哎，我们家的方法是这样，我跟我老婆就约法三章的哈。有时候尽在不言中，不过用一种肢体语言，有时候走到旁边讲，捏他三下，就好像三个换嘛，我爱你嘛，或者什么，不要讲嘛，就一捏一下他就知道了。那有时候在小屏幕找不到他了，你知道吗？他到哪去了？不然哎，讲不好，这么多人，我就吹口哨，好像叫小狗一样。呜呜，然后我老婆就干嘛？哦，我找你找不到你，不知道你到哪去了。就，所以我们立刻有回应哎，你看看，呜呜，他忙说我在这儿，很有共鸣哎。所以你们自己 develop 某种自己的默契嘛，看你要怎么表达嘛，对。但是不能像憋着什么都不讲，所以。丈夫很难表达爱，也吝于表达，所以圣经要一再强调说，你要表达出来嘛，你表达了，哎，夫妻关系就好了嘛。那丈夫为什么妻子要顺服呢？这是寻夫术哎，什么意思啊？我们家有个姐妹跟我说，庄牧师啊，你帮我一个忙，我说怎么了？我老公好几个月都不讲话了，也不知道心里闷那个什么闷葫芦，你可以帮我解开这个闷葫芦啊。你老公不讲话了，不知道什么事儿。哟，别忘记哦 ，I'm not a prophet, and I'm working in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我也不是先知，教会是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对吧？非盈利事业。我怎么猜得出你老公心里什么东西啊？我要负责打听，把你老公的心里东西挖出来。哎呦，这有点难。所以说，牧师不是人干的。他们都觉得牧师什么都能干了。我说，不过呢，我不知道你老公什么事儿。我这样问吧，前几个月你说就这几个月才不讲话的，之前还好。那前几个月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儿？譬如说，哪一天睡到半夜啊，你老公忽然就跟你说：“老婆，我还有一个梦。”你呢，半睡半醒，早做梦了，48岁做什么梦？睡觉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说：“哎，老公，昨晚上你有什么梦？什么梦啊？”没有，你糊涂了。没有，没有，有啊，没有。那从那天开始，就闷葫芦了，什么都不讲了。有没有这种事儿啊？差不多，类似。哦，他什么秘密我不知道，不过呢，我大概知道了，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老公受伤了，啊，受伤了，我怎么了？你知道，姐妹们，你知道男人是什么动物吗？我们是特殊动物，叫做蚌壳类的，台湾话叫喇喇了，蚌壳的。我们从小练功，叫蚌壳一关起来，刀枪不入。我们从小练这种功，男儿有泪不轻弹，打脱牙，和血吞，难产大丈夫。对，如果一个男人在公众场合忽然间就哎呀哭起来了，我们大家觉得这个太娘娘腔了嘛，怎么可以哭呢？男人就是得装作一副没事。即使被 lay off， 还是此处不留爷，还有留爷处，就要装成这个样子，所以外强中干，一个贝壳。 贝壳里面的肉可是软趴趴的。哎呀，男人的自尊心是非常脆弱的，玻璃心呢，信不信由你。你说你老公有个玻璃心，怎么看都不像。那是蚌壳关起来的时候，蚌壳关起来刀枪不入，狼牙棒都打不进的。半夜还跟你说，老婆还有一个梦，啊，开壳了。这一开壳啊，里面肉软趴趴的啊，你那习惯于刀枪不入嘛，所以狼牙棒，哐哐，怎么打都打不进去。你很习惯这样戳他的嘛，半夜别做梦了，睡觉。哎，他受伤了。那蚌壳关起来了，这几个月都不讲话了。哦，那怎么办？根据我的经验哈，男人一旦受伤，大概两三年之内不会开壳的，要两三年。姐妹说，两三年太久了啦，快点啦，怎么让他开壳？有没有办法？我说有，那赶快跟我讲。不能讲。我说不能讲，这是寻夫术。我讲了，我是出卖我的弟兄啊。那我们怎么活呀，对不对？让老婆要杀要剐，这个我不能出卖我的弟兄，所以 sorry 不能跟你讲。哎呦，那牧师没办法，对不对？苦苦哀求，牧师一定要讲啦，一定要让他开壳啦。好啦，我教你了。学广东人，广东人怎么了？煲汤。小火熬汤，你知道吧？小火，你可别大火啊。我这个从来不做家事的，我可是孔子的门徒。孔子教导我们做君子，离开厨房，对不对？君子远庖厨，我立刻接受，离开厨房远远的，不烧饭，我连碗都很少洗，这人需要认罪悔改。可以不烧饭，怎么不能洗碗呢？所以呢，好，不烧饭我也知道。哎，蚌壳汤怎么煮啊？烧一锅热热的开水，你把蚌壳一个个丢下去。我告诉你，每个蚌壳都关得死死，烫到了，每个蚌壳关起来没用，还是煮熟了嘛，可是打不开了。蚌壳汤怎么煮啊？跟煮青蛙一样，冷水小火慢慢煲，小火慢慢熬，慢慢熬，像洗温泉澡一样，好舒服啊。这个蚌壳打得开开的，吐沙了，对不对？嘟嘟嘟嘟嘟，就诶不对劲哦，熟了，你关不起来了，每个蚌壳都开了。所以说姐妹啊，你要对你老公要 loving tenderly， 温柔的伺候。老公没关系，爱讲不讲的没关系哈，红豆汤还有什么点心，他就哦好温暖哦，然后不知不觉的心里话都讲出来了。讲完以后发现啊，糟糕，秘密都泄露了，煮熟了。所以对老公你得了解，所以男人的自尊心是很脆弱的，你对他表达你的顺服，这就是寻夫术。你说男人在外一条龙，回家一条虫，我告诉你，他在外面本来就一条虫，回家一条虫，回家还是一条虫。哎呀，太憋了吧。你要在外一条虫，回家一条龙，那怎么回家一条龙？你的顺服，妻子对丈夫的态度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如果在外面已经是很憋的哈，哎呀，再回家再憋，就真的变小憋山了。那怎么活呀？对不对？在外面要装个样子，无敌铁金刚；回了家还得装个样子，否则的话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了。回家他是可以 relax， 所以你知道圣经，你说从哪里来？你去看第三十三节，他提到丈夫爱妻子，还是同一个字，只有妻子他没有用顺服了。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顺服是表达敬重的方法。她为什么不用再说一次顺服？真正的关键是对你丈夫的 respect， 这 respect 用顺服来表达的。如果你常常去挑战你的丈夫的威严或者很多东西，不管在公众场合在家里，你就不 respect 他，夫妻关系肯定会有问题。所以因此他提到了这个问题嘛，所以那他提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是什么头啊？我们常常讲，头是领袖，领袖有权威，下达一个命令，他们就要听，对不对？头，可是头可以很多解释，那你要看上下文怎么解释，解释不能够天南地北的。他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可见在这个地方上下文，基督是教会的一切，他是 leader， 什么都是。但在这里强调的是，基他用比方嘛，好像这个教会怎么顺服基督，对不对？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他是头，然后因此比喻到夫妻的关系。他强调的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救主 ，protector 保护者，救主的角色。因此，丈夫是妻子的头 ，K 子领袖 ，K 子保护者。这边强调是保护者。如果丈夫，我丈夫是妻子的头，你知道这个美国没有限制枪支的吧？哈，哎，强盗来了。于是丈夫扮演头的角色，老婆顶上去，儿子顶上去，我就指挥官去顶顶顶，然后在后面指挥顶顶，什么头啊？你应该说哦，顶到门口去，你要进我家门嘛，踏着我的尸体过去，耶，这种叫头嘛？要死是先死你啊，这才叫头，哪有说你我就命令指挥去去挡着挡着，不是这种头。做救主是你是第一个挡着的嘛，这样才叫头。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的时候，他是为教会舍己的嘛，而不是在他可以命令教会，命令每个信徒都有资格。可是这边强调的不是这个，你就不能把那个比方用到夫妻关系上来说，丈夫对妻子可以一打命令，我要他做这个做的，圣经上讲的不是强调这个侧面。否则我说解经你要有个上下文，有一个那个不是随意所说，一个字就变成所有的意思了嘛。所以才说敬重你的丈夫就是顺服，主要的内在的原因嘛。啊，那丈夫要爱妻子，用基督做榜样，这我刚刚提到了。那三个方面，一个是舍己的爱，第二个是成全对方，意思就是说好像基督爱教会，爱教会把它弄成荣耀的洁净的教会等等。这个问题的意思在哪里呢？嗯，我不知道这个比例多少哈，我不知道我们中国来的弟兄姐妹，你们夫妻哈，比如说在中国，我知道有的时候因为经济上的问题，一份收入还养不活一家人，所以夫妻都要上班，对不对？在美国呢不一定，但是在加拿大有个统计，加拿大过去有一段时间，现在废止了，有一段时间有技术移民，所以加拿大的枫叶卡很容易申请。就是国内你有大学本科毕业的哈，这个加拿大就立刻给你移民，而且是立刻就是枫叶卡了哈，不必等好几年。那枫叶卡三年就可以拿公民，所以加拿大很容易。可这停了，有十年中间，所以中国用这个技术移民到加拿大移民数以万计，可能超过十几万。那停了原因有好几个原因，各种的原因，像移民政策改变等等。其中有一个原因，他发现中国来加拿大的技术移民家暴特多，是不成比例的高。因为技术移民它理论上不是给中国的哈，所以全世界都可以，所以移民政策世界各国都来。但是中国来的技术移民家暴特别严重，比别的种族高很多。那这是其中一个小原因，不是为了这个停止技术移民。那也有很多人在研究为什么中国来的移民还特别会这个技术移民会家暴，因为技术移民来的都是文化水平比较高，至少大学以上的，不是农村的哈。哎，为什么家暴？原因很简单，你慢慢可以了解，这是男女不同。男人啊的麻烦就在这里，眼高手低，眼高手低，懂吧？然后呢女人啊比较随遇而安。譬如说技术移民来了加拿大，第一个技术移民只要你大学本科毕业的，连英文都不会考虑的，所以很多来是不会讲英文或英文不好，那学英文吧。第一，女人学语文就是比男人强，你不能不服气。不要说学语文，我告诉你，你要考试女人都比男人厉害，不是中国人，韩国人是这样。韩国大专联考哈，男人有保障名额，否则全部大学都被女生了。所以他们有科的，譬如说工程科系，男人必须占80%，它是有规定的。所以呢，这个入学的平均分数线哈，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女人比男人低几十分的。因为一考试，男人就是输的，女人就是赢的。 可是工业界机械的化工的什么，哎，要保障男生，所以一保障进来他最低分数线比女人就低，这考试考不如人家嘛，啊，学语文也不行，所以呢，技术移民来了加拿大学英文呐，啊，老婆学了学了就上去了，老公还是那副湖南英语，或者是四川英语，写了不行，他语言不行，你找工作就有困难。第二个，男人这个身价摆不下来。我当年国内不是技术移民，我大学本科毕业了，我已经做经理了，回去当小工不干。女人呢，干啥都行。学语文，那从基层一直做起，那头两三年都很辛苦，那也不算话下。五年以后啊，哎，老婆做着做着，从小主管做到经理了，薪水比老公还高，老公就不服了。老公五年之后还是无业，英文不好啊，高不成低不就，心里啊不服，就开始家暴了。他就发现，他说中国来的技术移民特别多，这种共通现象就是男人几年以后还是那种样子，上不去，然后就开始反应。所以没有错，中国来你都知道，女人撑半边天，尤其上海来的大半边的是女人撑的，这是我听上海女人讲的。说是说女人撑半边天，男人那种心理那种男尊女卑的那种观念没打破，然后就变成一种反面的苦读啊，什么家暴。所以呢，这边所说的丈夫对妻子的爱，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让他成为荣耀，可以献给自己等等，就是说丈夫对妻子应该是成全的，不是把压下去，生怕他薪水比我高，他表现比我好，心里越想越不服气，相反的是成全他，对不对？造就他。丈夫对妻子的爱应该是这样子的，没有把他压下去的。所以这个是爱的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他就提到什么呢？保养顾惜，那就是经常不断的，好像汽车需要保养需要顾惜，夫妻之间的爱也是需要长期不断的耕耘保养顾惜。不是说哎，反正他知道我薪水在都交给他管了嘛，这不就爱了吗？还要怎么样？哎，不够不够，润滑油得常常换常常加。所以夫妻关系是需要长期的耕耘的。那最后一部分就是提到丈夫对妻子来讲最重要是表达你的爱，用各种方式，不一定用嘴巴讲，用各种方式让你妻子有这个安全感，就是他知道你是爱他的。那我们就是往往用别的东西来取代，所以这圣经上为什么提醒我们要更明确的来表达你对妻子的爱。那反过来说，男人的弱点就是自尊心比较脆弱，所以需要用妻子的顺服敬重来让夫妻的关系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上。所以我想从圣经的观点，如果你要做婚姻辅导的话，圣经上有很多的教导，所以我说他对男女的那种理解远远超过一般的心理学家什么婚姻辅导学所说的。其实这就是这个。那保罗没结婚呢，保罗怎么写出这个来？因为保罗后面还有一个圣灵啊，是圣灵感动他写的，又不是保罗从自己的婚姻关系当中得到这种领悟。保罗没结婚哪有这个啊？但是问题是圣灵是共同作者啊，所以他才能够写出这样一个非常有重要的一个东西。然后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是父子关系，或者父母跟儿女。好，我们念一下这第六章的第一到第四节，我们一起念好了好不好？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请。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当然你知道这段圣经，因为我说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是同时写的，我们叫做监狱书信。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狱，然后送出这样的信。那以弗所跟哥罗西都在今天土耳其西边，你知道启示录有启示录七个教会都在土耳其的西北边，当时叫做 Minor Asia， 小亚细亚省，罗马人叫这个。所以我们亚洲这个名字从哪里来？是罗马帝国开始叫的。 他把黑海那个君士坦丁堡以东那个海峡东岸他们叫 Asia， 所以从那个关系一直算到日本叫亚洲，这是罗马人叫的。其实第一个亚洲就是土耳其半岛的西北边，那以弗所跟哥洛西很近的，你走路一天就可以到。那因此这封信是保罗从监狱送出来的。然后送信的人是谁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最后有提到，这个送信人叫推基古。推基古，然后除了推基古，他还派的另外一些一个人跟他一起走。那个人在哪里呢？在哥罗西书有提到，是推基古以外另外有一个人叫阿尼西姆。阿尼西姆，那个阿尼西姆是哥罗西的人，哥罗西教会长老叫腓利门 Philemon。 圣经有本最短的一本新约叫腓利门书，腓利门是哥罗西教会长老，阿尼西姆是他家里的奴隶，后来呢逃亡。所以你看奴隶逃亡，从土耳其怎么跑的，跑到罗马去的，意大利，哇，沿路怎么过去不知道。那你说这个奴隶到罗马他能做什么？他怎么生活啊？那八成就是偷啊抢啊，对不对？然后抓到了关在监牢里，就关到跟谁？跟保罗关在一块儿。保罗号称瘟疫，传染性很强大，谁跟他关在一块立刻信主，所以阿尼西姆就信主了。然后小罪嘛，就是偷啊抢啊这种东西。那保罗麻烦，保罗是要上告于该撒，到凯撒皇帝有空接见，然后才来审判，所以一关关好几年没完没了的。哎，阿尼西姆的关一关就放了，然后就问起来了，阿尼西姆哪里来的？哥罗西。哥罗西里面做什么？做奴隶。主人是谁？腓利门。腓利门，哥罗西教会长老啊，又老朋友啊。好了，他被释放要回家了，那保罗就说，那我写两封信你帮我送去。是要写三封，一封给他的主人腓利门，就腓利门书，替阿尼西姆求情。阿尼西姆希腊文的意思是有益处，他叫做阿尼西姆，对你以前没有益处，现在他是阿尼西姆，现在是对你有益处啊！他欠你的都算是我的，那就是这样。第二封信就是哥罗西书，交给哥罗西教会长老腓利门，给哥罗西教会。第三封书信给小亚细亚那边的以弗所教会。所以哥罗以弗所书事实上在原文，以弗所这三个字在原文希腊文的圣经最早的版本是空的，就写给本来我们这边写的是以弗所教会的众信徒，以弗所三个字是没有的，是写给空白的教会的信徒。所以事实上那封信是流传的，从以弗所腓拉铁菲什么什么的都有，包括哥罗西走一圈的。所以因此这两封信去对比的话呢，很多内容是相似的。像我已经说过了，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哎，哥罗西书也有提到，对不对？谈到儿女管教是完全一样，夫妻关系也是一样，也有提到，只是以弗所比较长，哥罗西讲的比较短。那因此哥罗西书谈到儿女管教的时候呢，哎，他有一句话，多了一句话而已。他提到儿女管教，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三章，然后第二十九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失了志气，这是哥罗西书写的，以弗所书没有。不要惹他们气是有的，下面那句话是哥罗西有，以弗所没有的，所以这个补充会有点帮助。那因此父子关系的话，一个是儿女对父母，下对上，一个是上对下，父母对儿女。儿女对父母应该是什么呢？孝敬父母。以弗所是说，这是十诫当中十诫啊，你的诫的意思就是 no no no no， 对不对？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说谎假见证，不可怎么，不可怎么，不可怎么，对，十诫里面都有十个是 no no no， 但是十诫里面有几个不止一个哈，是要做什么？其中就是第五诫，要孝敬父母。他没有说 no， 他说要，啊，那另外一个第四诫是守安息日，分别一天， 啊，安息日。可是安息日有很多闹，不可做任何工等等等等等啊，唯独孝敬父母这一节圣经全部是肯定的正面。所以他是用十诫来提到说，所以孝敬父母在世长寿。其实在世长寿这个翻译呢，在旧约圣经的意思是，如果你们遵守这个诫命，你就能够在神所给你们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巴勒斯坦久久长长。所以在世长寿不是个人的寿命的长寿，是你们以色列民族在应许之地可以长久的意思在这里。但是不可否认几件事情，第一，十诫啊，这个基督教的伦理学的观念呢，我说如果你要比较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来讲，最典型的代表是儒家的。我用一个图画来形容，就是说中国传统的伦理关系是怎么算，与儒家来讲是一条横的人伦。所以伦理的伦这怎么写的，人字边加一个伦，车轮，车轮就是好像行事为人要走嘛，然后是人为主。那孔子最想仁爱的人，仁爱的人什么，人字边加个二，二人是人与人。所以儒家整个的教训是一条横杠，以人为中心，人跟人的关系叫做人伦，这是儒家所讲的。基督教的十诫是一个立体的十字架的，就是有一条横的有一条直的，在人之上有天有神有天伦。那我们跟大自然有关系的，那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四节，神造我们要管理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天空的飞鸟，所以整个大自然我们有一个管家的责任，是地伦、天伦、人伦。所以基督教是一个立体的人伦关系。但是最典型的就是说，儒家的伦理是一个横的人伦，人跟人之间，天不见了。因为孔子对天的态度是子不与怪力乱神，不太说灵界的东西，这个神不一定是我们的神，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神通常是指精灵古怪的东西，真正我们所谓创造天地的神在周朝叫做天，不叫做神的。所以孟子才会说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他没有说神将大任于斯人，他是有天的。所以孔子也是讲天不讲神的，讲神都是精灵古怪的东西。子不与怪力乱神，天何言哉，天不讲话。可天不讲话，他说不需要讲话，四时行焉，有春夏秋冬，还需要讲吗？所以他的意思不是否定神，他不是无神论，天不讲话，所以你说不清，他也不需要讲话，因为他肯定存在。所以在儒家的伦理中，天逐渐被架空了，不见了。架空了以后，人跟人的关系就完全变成由人跟人来决定，就被僵化了哈。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君对臣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然后这个君父子，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所以这个五伦关系变得绝对相对化，一个高一个低。夫要妻跳河，老婆只好跳河。所以这种人伦关系被绝对化了以后，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一个昏君呢，这糊涂蛋的皇帝要我死我就要死，君要臣死的不得不死。这现在我们的到处中国大陆连续剧都在演啊，清朝头几个皇帝还不错吧，比明朝末年那几个混蛋还好一点吧。那崇祯皇帝把一个忠臣袁崇焕凌迟而死，你搞什么鬼啊你？圣祖皇帝你需要顺吗？对吧？所以不一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啊。对，历史有时候我们不能这样看的。那父要子亡了，那如果父亲是做了狗屁倒灶事，儿子就得跟他做吗？啊，等等。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人伦关系呢，在基督教的观念来讲，所以这边说得很清楚，以弗所书，在主里听从父母，而不是绝对的，表示有个神，一个立体的神在上面。所以父母对儿女，儿女应该孝，但是如果跟神的旨意有抵触，听从神不听从人，你要有这个参考坐标，你不能轻易用这个，但是这一点你必须考虑在内，必须考虑在内。那所以呢，而且我们中国的孝道常常强调孝顺孝顺，其实有很多儒家学者自己就说 孝道的精神不在于顺，而是敬，所以是孝敬而非孝顺。那我们今天都讲顺，只要顺就是孝，其实不一定。孔子有个学生叫曾子，那是以孝道出名的，他十二大弟子曾子是以孝出名的。可他有一次被孔子骂，因为曾子的爸爸是个酒鬼，一喝醉酒就乱性。有一天他上课，曾子来了，哇，鼻青脸肿的。孔子问怎么了，哦，原来昨天这个曾子的爸爸喝醉酒了，回家就闹事儿，家里就打这个儿子，曾子被打得稀里哗啦的。那曾子因为是很孝顺的，所以父亲打就站在那里被他打，哦，打得鼻青脸肿。孔子就大骂曾子不孝。曾子说我不孝，我就是孝顺，所以被他妈打成这个样子，我哪有不孝啊。那时候你不能顺，你知道吧，跑啊，他乱性了，你还给他打呀你。好，第二天你爸爸酒醒了，就发现儿子被你打成这个样子，他已经内疚，你陷父亲于不义呀。这时候不能顺的，你知道吧，所以顺反而不孝了。所以你不能说顺就是孝，所以我们今天对父母都是这样，孝顺顺顺，哎，孝敬不是孝顺。有时候为了敬，那英文圣经怎么说，直接第五节 Honor your parent 是 honor， 不是 submit to your parent， 不是顺服，是用 honor 尊敬，所以跟中国人的孝敬吻合的一个概念。那所以这种事情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有点属灵的智慧，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嘛。我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马上出国，我是1970年大学本科毕业。我们当年台大的学生啊，都有一个口号，一个说法，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读台大的个个去美国。我同班同学毕业以后2年，80%都到美国报到了，然后50年后还没回去呢。我们同学都是这样子的。哎，我呢，台大毕业了没出国，在台湾工作了好几年，在化工界做了好几年。那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出国呀？我说我没有不出国，我暂时不出国。那当然呢，66年进大学，70年毕业嘛，刚好海峡对岸在闹文革，所以70年呢，红卫兵都上山下乡了，我也就下乡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向平下龙学习。我不是那么左的人，我想说，这毛泽东千不对万不对，有些话也不见得都不对啊。哎，对啊，我学化工，搞不清楚台湾化工界在干什么。哎，先了解一下，要出国再出国嘛，啊，慢一点。我老爸可不行了，台大学生个个要出国，台大家长啊都是都孩子该出国的，我保送台大的。我爸说你有什么理由不出国，给我一个说法。我说我没有出国的说法，所以我就不出国了。哦，出国不必说法，留下来给我一个说法。所以说哪个对啊。不过后来我跟我爸爸讲了，我说爸，我也不是坚持不出国，我爸是军人嘛，前两年大哥出国了，没钱自费嘛，啊，没有奖学金，我爸爸去筹了一点钱，你知道吧，台湾叫标会，慢慢还。我说这个钱还没还清了，如果我出国哈，有奖学金就算了，没奖学金要你替我出钱，跟大哥一样，我不干。大哥钱没还完呢，军人是拿薪水的，又没外快，如果我再你再替我借一笔钱，那这一辈子还不清了，除非你贪污。那我爸的个性我知道，他绝对不会的。我说还不清了，所以有奖学金我出国，没奖学金我不出国，行吗？我申请，我爸说同意了，我就申请了，最后拿了7、8个学校的入学许可，就是没奖学金。我也没失望，我本来就知道是同意的，不让我暂时不出国的，所以我就摊牌跟爸爸说，来了7、8个学校入学许可都没奖学金，所以我不出国了。爸爸呢不同意，不满意了，勉强同意，好吧，现实也是如此。我就留了9年，或者是1979年才到美国读硕士跟博士嘛。快读完了，82年我爸拿绿卡了，到美国了。我83年读完了要回台湾了，我爸说你怎么啦？我们两个王不见王啊！我来美国绿卡居留了，你干嘛回台湾呢？我说爸，你从小教我报效祖国，我回去报效祖国又错了。 你在美国也可以报效祖国呀，光宗耀祖，对不对？干嘛回中国回台湾了、啊？爸，我学的什么催化剂什么东西，就是因为台湾我在石化业嘛，就是催化剂我觉得很有用啊。我说为了台湾的需要我是读这个博士的专业，我是读这个，我是为台湾需要而读的，不是随便读一个东西的。后来爸爸好了好了，你孩子也大了，自己处理。说我爸爸又是不满意，勉强同意。回台湾呢，我在工研院工作了好几年，结果我爸爸刚到美国移民一年，我回去没多久还回来了，然后说不要去美国了。我说爸又怎么了，你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绿卡了，就来了美国又不走了。他说没来以前天天被摩托车吵死，搞不好哪一天被摩托车撞死。那我说到美国怎么又回来了，我说到美国会孤单寂寞而死。没有归属感，太安静。那美国很多乡下的地方就是好安静，对不对？都上班了，就家里一个人。他回台湾了，就不要去美国了，他放弃绿卡。那反正回来再说了，放弃不放弃再说。过了两三年，我妹妹也拿到绿卡了，因为我哥哥大哥先来拿到公民的嘛。我妹拿到绿卡，我妹要走了，我妹就跟我爸摊牌了，我要到美国了，定居了，要留台湾就剩我一个了，我大哥、二哥、妹妹三个人都要去美国了。大哥已经在美国，妹妹是马上要去。后来爸爸想一想说，就跟我妹妹就去了美国了，因为他一直跟我妹妹住。临走之前，我妹妹就常常跟我打电话讲啊走的事情啊。有一天打电话就顺便提到说，哥啊，爸爸昨天还讲了，上次你回台湾到工研院工作，爸爸很不高兴，你干嘛你回台湾他还留美国。不，昨天在聊起来了，爸爸就说了，哎呀，祖坤回台湾是对的，他在台湾比在美国更好等等，就讲一句话，妹妹只想转告一下而已啊。我电话挂下去，哭了一阵子，真的哭了一阵子。我很不希望让爸爸不顺心，他想做什么我也希望顺着，可是我知道神要我回台湾。我是很委婉但很坚定的说 sorry 我回台湾，爸爸也没有太勉强，我知道他心里不是那么甘心的。几年之后他能够谅解，说我回台湾比在美国好，终于好像这个石头落下来了，不然总觉得好像欠我爸爸一辈子呀。他要做的事情我没顺他，所以有的时候在主里听从父母是有时候要付出一个代价，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正清楚知道神的旨意和带领，神会有恩典的，但是不必再急于一时我就必须顺，否则我怎么样，也许为着顺你放弃太多，明明神给你的带领你放弃了，你就因小失大了。那为什么圣经上对孝很那么看重？我觉得从家庭来讲，你先做孝子，将来做神家里的宗仆，所以儿女的管教很重要的。所以我在我们家的规矩，孩子对父母绝对不能够摆脸色的，气起来不知道或者蹦，觉得小孩子打爸妈一拳，我告诉你，在我们教会，来来来来，我们全教会大大小小对任何小孩子都有管辖权，过来，尤其我老婆看到的话，哼，有的你受，你怎么可以打爸爸妈妈？那有的家庭里面，哎，小孩子不懂事，不懂事也不能，这是个铁律。那从小在家里对父母就是不恭不敬的话，你说在神的国度里会作为宗仆？不会，就我们认为是这很重要。最后一个是父母对儿女，父母对儿女呢，他说不要过分的啊，对你的孩子，免得这个哥罗西书说免得他失了志趣，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惹儿女的气哈，不是你儿子今天说爸爸我今天要吃麦当劳，不，今天不吃麦当劳他生气了，要不吃麦当劳又怎么了？他会失了志气？不是。什么叫失了志气？就是有时候父母啊，对儿女期望过高。你知道，今天中国人就有所谓的 Tiger Mom， 对不对？虎妈。英文有一句话哈，后来我才学到的：爸爸妈妈，尤其这个妈妈陪孩子读书、做功课，坐在旁边，在餐桌旁边，你知道，我这样看着，这种妈就是 Jewish Mother， 犹太妈。哎呀，特别看重孩子读书的。我有一次跟美国人聊起来了，那旁边一个韩国的学生同学听到了，哼，Jewish妈算什么？ 我们 Korean mom， 哇，韩国妈更厉害，我们中国妈也 不简单，对不对？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住那个town叫 Skokie， 在 Chicago 很有名的犹太城，里面人口 60% 东欧俄罗斯新移民的犹太人，所以我们的犹太城，但是东欧来的，这那种都是比较淳朴的犹太人，不是在美国百万富翁，没钱的新移民，讲了一口俄罗斯语的。他们那个中学里面的 SEL 英文 ESL 讲英文的那个全部俄罗斯语的，没几个中国人。所以那个学校里面很有意思，我们看台湾叫做母姐会的，其实是家长会的 PTA 的 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 PTA 的会议的时候，我们台湾叫母姐会，因为每次开 PTA 都是妈妈或姐姐来，爸爸从来不来，我们台湾把家长会叫做母姐会，只有妈妈跟姐姐，爸爸从来没有男人的。哦，在我们那个高中一开始这种 PTA 的会议啊，哦，你想想看，热闹了，一半以上的 Jewish mother， 剩下的 Korean mom 加 Chinese mom， 哇，把这个老师啊都逼得快跳楼了。然后我就告诉老师说：“哎，我儿子不乖啊 ，beat him up， 揍他。”美国妈，你少给我碰！我告诉你，对，我们的学校里面是 beat him up， 然后功课太少了，什么3点钟回家，5点钟已经做完功课，没事儿了。功课太少，多给一点。你韩国人也是这样，中国人也是这样，哇，犹太人也是这样，很有意思。但是呢，我们中国妈呢，有时候期待过高，有时候功课不好或者没做好或者什么，爸妈这个妈妈就气人骂了。我告诉你，不好读书，你这样子开垃圾车，这就叫羞辱。我告诉你，做妈的，你常常讲他开垃圾车挑大粪。啊，你讲多了，我告诉你，妈妈，我恭喜你，你快做先知了，你所预言的都必应验。他真的是开垃圾车，尤其在美国，他想一想，开垃圾车不坏，18岁高中毕业不会读大学开垃圾车了，对不对？像我老爸，大学毕业读博士，博士完了30岁才做 postdoc 才25000，我开垃圾车18岁，薪水保障有工会啊，35000起薪，等到我爸那个年龄。30岁，我已经做了12年的这司机，我大概年薪65000吧。如果像我老爸读了博士，25000-30000的博士后，哎呀，对，行，开垃圾车去。16岁开始练举重，开垃圾车嘛。你说你干嘛练举重啊？你不是说我开垃圾车的料吗？我越看越像，立志开始开垃圾车。你本来是骂他，希望把他往那边走。我告诉你。你的预言都必应验，这是心理学家警告的。你那种负面的就叫做灭了他志气。当然我在 Boston 最有名的就是到处的中国孩子，中国妈妈都把孩子送到我们 Boston 来，为什么？有哈佛呀，不是吗？东边哈佛就西边一个斯坦福，有个佛就成佛了。孩子千方百计送哈佛，要不然送斯坦福，太激动了。所以呢，我们中国父母啊，对儿女的要求太看重学术性，哈佛、斯坦福，你不太重视他的属灵方面。所以呢，不是不读哈佛就不成才，为什么？为什么都要读哈佛啊？所以呢，不要过分的苛责他们、羞辱他们，使他们失去自己，这圣经上的警告。相反的，按照圣经的原则啊，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属灵的教育远胜过知识的教育。其实啊，很多父母都不了解，你说读书成绩不好，你知道为什么成绩不好吗？一个是努力不努力，有些人努力也没办法。 IQ 智商， IQ 是遗传的，什么爸什么妈就生出什么儿子，他 IQ 天生的，又不能补习，有补习 IQ 的吗？你托福可以补习，什么都可以补习，就 IQ 不能补习的。那中国大陆都知道吗？对不对？英雄生好汉，老鼠生出来孩子会打洞。你的 IQ 多少，孩子就 IQ 多少，那怎么办？他除非突变。所以他读书如果不怎么样，他又怎么样嘛？所以你过分看重智育，属灵的教育那才是 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所以盼望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对你的孩子看重他属灵的教育，不要过分看重他的智力方面。当然他应该学习好好读书，为自己负责任，这是对的，但是不一定就是一定考上最好的学校最高的学分，不一定，每生道路个人不一样嘛，对不对？然后你要了解教养儿女最主要是父母的责任，不是儿童主日学老师，也不是学校。我们今天的家长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责任推给学校，推给谁推给谁，他们把它搞好了，学校的儿童主日学一定很好，我交给他，我放心了，这我放心了。那你呢？学校弄好了，怎么弄好了？没事儿。关键的成败在父母，不是孩子，这点我们要了解。所以我想差不多了，我已经也过了一点时间了。盼望我们从这方面来看一个更新的生命如何应用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其实下面有一段我没有讲的，就是关于主人跟仆人。那为什么放在这段里面？因为在古代的社会哈，家庭的成员除了夫妻、父母、儿女，奴仆也是家人，奴仆是他家里的人。所以因此主仆的关系为什么放在以弗所书后面那一段哈，我没有讲，其实就是因为这是属于家庭的关系之一。我们被神调整了以后，更新了以后，我们应该调整我们跟周围家庭里面所有的人的关系，我们彼此相处等等。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